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12月11号，星期六，农历11月初8。今天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听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本市将提升轨道出行效率，到2035年，中心城区内45分钟可达。 北京市推进健康校园行动实施方案发布，2030年中小学生体质达标优良率超过60%。 本市下调新冠核酸检测价格，单人单检从每次58元降到35元。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8号到10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2021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2年经济工作。李克强在讲话中对明年经济工作做出具体部署，并做了总结讲话。 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 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就业、住房、养老、生育等民生问题，会议释放出一系列重要信息，具有6大看点，分别为：就业优先，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力；住房需求方面，坚持房住不炒，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 养老保障方面，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生育政策方面，推动新的生育政策落地见效；共同富裕方面，蛋糕既要做大做好，又要切好分好；能源供应方面，做好保供稳价，倡导绿色低碳。 好，我们回到本市新闻。来自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的消息，北京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2020年到2035年已经启动公示。规划显示，到2035年，全市规划线网总规模大约2673公里。 按照规划，本市轨道交通线网由区域快线和城市轨道交通组成。区域快线是提供北京都市区主要节点之间快速服务的轨道交通方式。规划区域快线网15条段，线网里程大约1095公里。 按照规划目标，本市将提高轨道出行比例，到2035年，全市绿色出行占比超过80%，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轨道交通占比超过27%。同时，提升轨道出行效率，中心城区内45分钟可达，副中心内、主副之间以及多点到中心城区30分钟可达，一级及跨界组团到副中心1小时内可达。 北京地铁推出10名常乘客快速进站服务试点，这项服务以乘客主动申请、自愿承诺、实名核验、安全出行为原则。乘客线上申请，通过核验成为10名常乘客，就可以享受10名常乘客快速进站服务。 昨天，北京地铁在天通苑北、天通苑、天通苑南、霍营和回龙观东大街5座试点站启动线上注册工作。乘客可以下载北京通 APP， 在地铁信易行模块中申请。申请者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诚实守信，没有危及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行为，在选定车站月乘车达到10次。 在本月下旬，5座试点站将开通10名专用通道，10名常乘客可以通过10名专用通道快速进站。10名常乘客如果携带超过30厘米乘15厘米乘20厘米尺寸的物品，需要配合接受物品过机安检。站点工作人员还将对部分10名常乘客进行抽检。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草桥城市航站楼日前设置了东航专属柜台，为东航旅客提供专属值机和行李托运服务。至此，草桥城市航站楼已经有三家地服代理机构入驻，能为南航、东航、国航、首都航、河北航、厦航等多家航司旅客提供值机、行李托运以及其他差异化服务。 大兴机场草桥城市航站楼位于地铁草桥站内，设有四个人工值机柜台，营业时间为早上7:30到晚上8:00。 北京冬奥组委昨天就交通、抵离、住宿和餐饮等冬奥筹办工作最新进展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从会上了解到，冬奥专用车道将于明年1月21日启用。来听报道。 北京冬奥组委交通部副部长赵同安介绍说，冬奥交通服务时间为2022年1月21日到3月16日。 对公交专用道实施在最内侧的赛时啊，调整为奥运专用道。在奥运交通服务期间呢，其他的车辆不在奥运专用道上行驶。北京市的奥运专用道深化工作将于12月31日前呢全部完成。整个冬奥交通服务的时间呢是在1月21日到3月16日期间。那么在这个时间段之外，所有的社会车辆正常通行。 餐饮方面，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部长于德斌介绍说，各个酒店都设置了各种点餐、不同价格风味套餐以及24小时送餐，从热量、营养、维生素摄入量都进行了充分的考虑。 中国的春节来了这么多客人，过午、元宵节这期间呢，都要准备一些饺子呀之类的这些食品。除此之外，还有北京、河北的地方特菜，让大家尝口鲜。我们在选择菜的时候，要求全部都要标上中英文的标识，有一些过敏源都要标注上。 受新冠疫情影响，国际客运航班减少，保障涉奥人员顺利来华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北京冬奥组委抵离中心主任张良介绍说，北京冬奥组委会同民航部门确立了包机和临时航班为主、商业航班为辅的航班保障原则。 就是我们的涉奥团组可以自行组织包机，或者跟其他人员联合组织包机，也可以乘坐临时航班。临时航班是我们专门为冬奥会打造的搭载涉奥人员的临时航班。同时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商业航线，一定要是第一入境点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商业航班。民航部门还在继续挖潜更多的中转机场和临时航班，为涉奥人员提供更多样化的选择。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抵离中心主任张良介绍说，涉奥人员来华14天前每天进行健康监测，来华14天前完成全程疫苗接种，航班起飞前96小时需要进行2次核酸检测，凭绿码登机。 抵达首都国际机场后，需要完成海关健康申报核验以及体温监测，还完成核酸采样检测。机场设置了专门入的出入境通道和冬奥保障专区，共同构建闭环管理机制，实现疫情防控全流程无缝衔接。 市医保局日前会同市卫健委、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印发关于进一步降低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项目价格的通知。今天开始，本市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单样本价格从每次58元降低到35元，5样本、10样本混合检测价格从每样本18元、13元统一降低到8元。这是本市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项目的第6次动态调整。 市医保局介绍，这一价格为最高政府指导价，公立医疗机构不得上浮，但是可以根据自身情况下浮调整，下降的幅度不限。另外呢，单纯进行核酸检测的不收取门诊医事服务费。 市教委、市卫健委等10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北京市推进健康校园行动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本市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将超过60%，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力争在基线基础上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超重率和肥胖率年均增幅在基线基础上努力实现下降80%。 方案明确，健康校园行动的具体目标是推动4个1工程取得明显成效，也就是让每名儿童青少年至少掌握一项受益终身的体育运动技能，养成一个受益终身的良好卫生习惯，学会一种受益终身的应急救护技能，最终实现一个目标，具备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良好身心素质。 清华大学通州金融发展和人才培养基地项目昨天动工，项目位于通州区宋庄镇和永顺镇交界，总建筑规模49.5万平方米，预计总投资64.4亿元。建成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和继续教育学院将迁到通州校区。 朝阳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日前指导辖区企业召开新型学徒制培养项目启动大会，1100多名在职职工将结合工作岗位实际开展为期一年的物流服务师、新能源汽车装调以及维修人员工种的学徒制培训。 朝阳区2019年10月启动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工作以来，一共有30多家企业5000多名学徒开展了相关培训。 朝阳区打造的新闻家发布平台北京朝阳新闻发布厅昨天正式上线，平台将通过实体新闻发布厅加云端新闻发布厅的融媒体传播形式，打造新闻加发布加传播的全链条一站式信息服务枢纽。 再来关注一条外交新闻，尼加拉瓜成为世界上第181个承认和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国家。昨天，中国同尼加拉瓜在天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加拉瓜共和国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自公报签署之日起，相互承认并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尼加拉瓜共和国政府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尼加拉瓜共和国政府即日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并承诺不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不进行任何官方往来。 国内方面，12月6号以来，截至昨天下午6点，浙江省宁波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3例，无症状感染者7例。12月9号0点到昨天下午6点，新增感染者13例，其中7例与镇海阳光生命艾灸养护中心相关联。 在昨晚举行的宁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宁波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易波介绍，宁波市本轮首发病例开始于11月22号，至少已经传播了4代感染者。 首发病例首先在家庭内传播，由家庭成员传给同事，再由同事通过生命阳光艾灸养护中心造成多人感染，养护中心的感染者在家庭内、社区内引起续发感染。目前，疫情在镇海本地的传播路径清晰，所有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明确。明天，镇海区将开展第3轮全员核酸检测。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推动高质量发展。 北京日报消息，今年前11月，本市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572起。 新华社消息，电子驾驶证昨天起在全国推广，目前各地公安交管部门为6300多万名群众核发。 北京青年报报道，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迎来第400次发射，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6号05组卫星送入太空，卫星将用于开展空间环境探测和新技术试验验证。 今日节目早知道， 我们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早晨6点半开始转播的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延长10分钟，受此影响，北京新闻推迟到7点10分左右开始。今天关注延庆冬奥小镇冰雪旅游季开幕，张山营镇未来将再添一处大众滑雪场。 海淀区检察院日前发布了《网络安全保护检查白皮书2016至2021》，白皮书显示，网络黑产犯罪人员80后超过85%，高中以下学历占比62.5%。白皮书同时指出，网络黑产犯罪已经形成上中下游闭合的链条，涉及诈骗、侵犯公民信息等27项罪名。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警法在线》，一起关注网络安全。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海淀区四季青镇幼儿疫苗接种点，人性化设置带来良好体验感，以及一周游园信息和演出信息，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我们一起来了解。教育部考试中心昨天发布消息，即日起恢复北京地区托福网考、雅思、GRE、 德福、日本语能力测试等各项海外考试。为了严防流动性新冠疫情风险，考生要满足相应的防疫要求。 具体包括考前14天内没有境外或者涉疫地区旅居史，没有新冠肺炎病例以及高风险人员接触史，同时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能参加考试。提醒考生报名和考试前及时了解各考点具体要求。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0.2摄氏度，早晨南部地区能见度较差，驾车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以高云为主，光照较好，预计最高气温为12摄氏度，适宜户外活动。午后北风逐渐增大，平均风力可达4级左右，出行注意防风保暖，远离临时搭建物。天干物燥，需要及时的补水润燥，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据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南部有轻雾，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今天夜间晴，北风3-4级，最低气温-0.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0.2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0.2摄氏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为早上7点26分，降旗时间为16点49分。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朱峰编辑、腾欢、刘佳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热线追踪。居民反映昌平一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管理无序，相关部门予以回应。 这些我们其实居民是可以配合的，但是没有人通知我们，我们就无法配合。 热线追踪，市民担忧朝阳公园景观灯影响鸟类活动，相关部门给出具体解决方案。 如果这个灯太亮的话，就会扰乱导航系统，它就会乱飞。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今年8月18号，新闻热线报道了昌平区龙华园东区居民家因为老旧小区改造导致窗户漏雨的事情。近日居民再次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报道之后，窗户漏雨问题得到了处理，但是改造中又出现了新问题。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的报道。 龙华园东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共31栋居民楼，1000多户居民。去年下半年开始，小区进行老旧小区改造。今年8月份，居民刘女士告诉记者，她家在这次改造中更换了窗户，却出现了漏雨的情况。 等于是去年12月份换的，然后今年进入雨季以后下雨非常夸张，然后就整个阳台这一侧，然后我当时就已经是拿着我们家的水桶和那个塑料盆举着在那儿接水。 而据记者调查，小区不少居民家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于是记者向相关部门反映了问题。近日，居民张女士告诉记者，在报道之后，这一问题得到了处理，不过北京的汛期已过，所以整改效果如何还需要进一步检验。 没法看出来具体是否有效果，但是修的是比以前看流程啊各方面是比以前要好一些了。 虽然漏雨问题得到了关注和处理，但是居民又向记者反映了新的问题。居民称，从9月份开始，小区进行雨污管道改造，由于沟通不畅、管理不到位，又影响到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居民刘女士说：“ 不同的内容项目呢，它包给了不同的工程队，然后不同的工程队之间，他们互相没有协调，然后呢，这些工程施工单位跟我们居民之间的协调，包括跟居委会和街道的协调沟通也不够，就造成。”永远都是工人开始干活了，然后对我们生活有影响了，我们才知道他们今天在干这个，明天要干那个。 对于无序施工给居民带来的影响，刘女士举例说， 比如说路面的那个挖开或者是硬化，他就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就我们早上起来出门发现路被挖断了，老人就是出楼道的时候 不知道底下台阶被挖没了，就差点摔出去那种情况都有出现。 刘女士表示，这种不便她深有感触。 上周有一天是上午出门的时候也就能正常通行，然后过了半个多小时我在回家的时候就发现那个铺那个临时的沥青，然后楼道门口就已经铺上了，我就进不去了。然后因为当时它是刚撒上嘛，最后我没办法，我是踩着热气腾腾的那个裹着沥青的石头堆回的家。 刘女士告诉记者，由于施工管理不到位，居民们反对声音很大，希望问题早日解决。 这些我们其实居民是可以配合的，但是没有人通知我们，我们就无法配合，永远是我们居民出现生活问题状况了，我们去找才有人帮我们解决。 此前记者了解到，龙华园东区的老旧小区改造是由昌平区住建委牵头组织实施的，于是记者致电昌平区住建委老旧办反映问题。工作人员表示，对于除雨污管线改造外出现的问题，他们正在采取措施。 咱之前呢，应该七八月份咱们这确实是处理过，咱解决过那个居民诉求，都基本都解决完了。咱们当时啊，咱做的是楼问题改造，是由我们来建委来做的，我们那个跟咱们龙泽园街道啊也沟通过了，要求啊重新梳理咱们那个改造诉求，就是那个居民的诉求，进行第二轮的那个全面的那个整改，重新摸排，一户一户的摸排，让施工单位跟监理。 另外，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小区雨污管线改造是由昌平区水务局组织实施的，具体可以找水务局反映问题。 但这部分管理上确实，他们这儿那个从我们这儿知道的啊，很多那个小区也反映过这个施工的质量啊，现在加上这人员管理安全上都有待提升，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对，您跟水务局了解一下。 于是记者将问题反映给了昌平区水务局，工作人员明确向记者表示会关注龙华园东区出现的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会督促那个施工方加强一下现场管理，然后提前通知现场摆放一下那种告示牌。 12月10号，龙华园东区属地主管部门龙泽园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对于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出现的问题，他们将进一步开展入户调查，积极向相关部门反映问题，做好沟通协调工作。 现在实行这个入户调查呢，就看他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情况跟我们反馈。这今天是第一天入户调查，听取一下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希望相关部门妥善处理问题，别让惠民工程成为扰民工程。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追踪报道，新闻热线65159063，今年7月份曾报道，市民胡女士是一位观鸟爱好者，她发现朝阳公园内的鸟类聚集区、野鸭岛和荷花湖周边安装了很多的景观灯。胡女士担心夜间的强烈灯光会对鸟类栖息和繁衍产生负面影响。 野生的鸟嘛，所以它们对这种光的敏感度是很高的，光太亮的话呢，它们就是会飞走了，就是不敢在这附近住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因为有些候鸟呢，它是靠那个月光来导航的，如果这个灯太亮的话，就会扰乱导航系统，它就会乱飞，说白了就是它就会找不到方向了。 7月4号，记者曾跟随胡女士前往朝阳公园，发现不同于路灯等普通照明灯，安装在地面的数量繁多的景观灯，在夜间会每隔10秒左右变换不同颜色，光源从地面投射到树上，几乎将野鸭岛和荷花湖周边的整片树林照亮。 你看这个灯，它是往树上和往湖面照的，它灯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跟这个灯它功率也大，然后也特别的亮。 为此，记者也曾采访北京师范大学鸟类学专家赵新如。赵新如表示，鸟类对于光线确实很敏感，但景观灯是否会对鸟类产生影响，需要经过科学的研究之后才能做出判断。 可以做实验观测，经过比方说一年四季，因为这四季里面可能更敏感的是繁殖季节，统计一下这个鸟会对光线有什么一些反应，有一些什么行为变化，得做科学研究，不是说我们光去猜测。 近日，朝阳区委就此事作出书面回复称，区委已经要求朝阳公园，一是减少灯具数量，将问题点位现有灯具数量减掉1/3；二是降低灯具光照强度，确保它的亮度不影响周边生活的鸟类等野生动物，为动物提供良好自然生态环境；三是缩短照明时间，加强对夜间灯照时间的控制，只在天黑后最佳观景时间段亮灯。 下一步，朝阳区委将持续关注此事，并安排朝阳公园牵头组织鸟类动物专家进行论证，针对鸟类栖息地问题给出专业性建议，确保这件事落实落地。随后，记者又联系到一位近期经常去朝阳公园夜跑的市民张先生。张先生表示，现在公园内的景观灯灯光确实调暗了。 这个现在是暗了一些，这挺好的，现在是冬天，冷了，鸟也少了一点，挺好的。 对于后续论证结果，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宇，主持人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是乌兰图雅，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声，唱响冬奥歌声。 雪在燃烧，风在欢呼，不醒不慌，闪耀光彩夺目，豪气冲天，永不服输，舞动冰雪，拉开冬奥的序幕。天雪地英雄辈出，片片雪花传递四海祝福，生活点燃沸腾血脉，跨越彩虹刷新所有的记录。纯洁的冰雪是青春衣服，激情的约会让世界瞩目，一个梦我们全力以赴，让满天雪花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